以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购物818购物狂欢周来了，在8月16号至8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8折，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厂家代表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 现在天气啊真是越来越热了啊，而且现在北方呢有点桑拿的感觉，那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大家可能吃不好啊睡不好啊，真是有点这个苦夏的感觉了。 但是呢，咱们在这个季节，在很多的朋友就是想吃一些爽口菜。 对， 那么今天咱们这档节目呢，给大家带到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原产地直供的淡干的海带丝。那么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状元海品牌？那么状元海品牌在我们北广购物，相信周老师都知道，就是老朋友了，大连的一个上市企业，包括我们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当然呢，我们在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也就是咱们辽深的原产地啊，拥有着自由海域。也就是什么概念呢？今天我给大家推荐所有的海带都是产自于我们状元海自己海里的。 确实现在呢是烈日炎炎夏天哈，大家的这个苦夏免不了呢，食欲下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像您说的，咱们吃点小凉菜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哈。那说到拌凉菜当中，这个海带丝是我们北京人北方人非常喜欢吃的。 咱们今天这个海带，我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呢，咱们所有的海带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北纬39度的，跟咱们大连的海参呢，跟咱大连的鲍鱼啊，生活在同一环境下，也就是真正自由生长飞养殖的天然的海带。为什么发现刚刚周老师说了，以往我买的海带特别咸，因为它捞上来之后它会拿盐卤一遍，盐渍的。那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海带呢，是从海里啊直接捞上来之后，海水自然的清洗，海风是自然的风干，整个过程是没有添加剂啊包括的盐分来烘焙它的，所以我们是自然的晾干。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丝儿的这种工艺，就是回家之后呢，你不需要切丝儿了， 就丝儿全都弄好了。 对，回家你直接即泡即食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一盒，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盒是12球，咱们这一球是35克的。这35克，很多朋友说，哎，这么小能泡多少？大家不要小瞧。 这个大小呢，像乒乓球一样，比乒乓球略大点。 对。首先呢，咱们是35克，跟乒乓球大小差不多。 对 啊，首先解决了你两个问题，回家呢一储存。第二，你不需要冷藏储存了，不占你家这冰箱的地方，直接放在常温处储存就可以了。那么很多朋友说，这35克能泡多少？我告诉大家，我这35克将近泡到300克到400克一海带丝儿。那么这个海带丝儿回家，我告诉大家怎么来泡啊？回家呢，用温水您泡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呢，再用清水简单的投洗2到3遍，直接来烹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当然，很多朋友会说，这个海带丝，那我吃不了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你一定是吃多少泡多少，一次性这一个球，你可以不用 全泡， 对，不用全泡。你吃多少泡多少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所以呢，你看刚才咱们提到干的有干的局限性，那么有一些泡好的买回来呢，确实像你说的，你不知道它是怎么给你发出来，用什么东西泡出来的。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海带丝啊，大家收到我们所有的货，您泡完之后啊， 这个你会吃到口中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嗯， 是特别 Q 弹和爽脆的， 哦， 这是明显能吃到咱们真正海味的一个味道。再就是呢，咱们这个海带丝，真正的海带丝它不是是绿色的，周老师，它是褐黄色的。 哦， 大家如果说经常去我们大连旅游的朋友，你走到那个海边，你看到那个海带没有翠绿翠绿的，翠绿翠绿的，我们那叫紫菜，叫海菜。 嗯， 真正的海带它是那种褐黄色的，这是真正行家都懂的。那么很多朋友会说，那么今天咱们这一盒12球，咱们在专柜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在我们专柜是卖99块钱这一盒。 嗯 啊，我说句实话，这一盒呢，咱们回去吃啊，也能吃一个周期。但是为了给大家，咱们这个夏季给大家带到更超值夏季的这么一个组合套组的话，我今天呢，咱们只要打进电话，我是买两盒，我送两盒。 哦， 如果说去 等于是四盒了， 对，去到咱们专柜的话，如果说买这四盒的话，将近小400块钱的一个价格。 嗯， 我今天给大家带到咱们这个夏日的凉拌菜的价格，我告诉大家199块钱，4大盒。 嗯， 完了是多少球呢？是48球的一个数量。如果说这48球，咱这一球能做3道菜左右。 嗯， 大家可以算一下，今天我这一球回去做3道菜，我48球将近能做150道菜。如果说除以今天咱们199的价格，大家可以细算一下，咱今天合一道小菜才1块来钱，周老师，你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不算不知道，一算是真的是合算哈。 嗯， 而且今天可以说是我们夏日特别优惠。 哎， 那今天咱们状元海呢，为大家准备的就是刚海丝的夏日特别优惠组合。 嗯， 咱们一盒呢是35颗一球，12个球。 对 啊，这个每个球呢，比乒乓球略大。 嗯， 您别看这么一球，这一球呢它的泡发率非常的高哈。 嗯， 那么等于这一球泡完了以后 1斤左右、 啊，一盒呢就12个球。 嗯， 啊，那么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的，给大家一共4盒，是吧？ 4盒 就是48个球。 嗯， 那你想想，这个真的是又不占地方又出数，还特别的好吃，营养还高哈。 哎， 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嗯， 那我们北广平台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唯一的购物平台了。 哎， 为大家选择的这个产品呢也是精挑细选。 当然， 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知道大家呢愿意吃凉拌菜，所以为大家选的这个海带丝哈。 嗯， 而且今天这个海带丝啊是特别特别的有特点。 嗯 啊，这个是您看到的是一个球。 哎 啊，这个球呢有乒乓球大小。 嗯， 外边呢是给包装的非常好。 哎， 一个一个球的 密封。 那么一盒呢它是12个球。 12个球、 啊，您别小看这个球，这个小球啊您要是泡发的话呢能够泡出1斤左右啊。 哎， 而且都是这个弄好的丝。 是 啊， 咱们这个海带丝啊，不仅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组合和价格是非常优惠的，回家你食用起来是非常方便之外啊，这个海带丝它的营养价值啊，大家可以上权威的书籍去查一下，也是很多的营养师在推荐的。再就是啊，海带还有2种物质，什么物质呢？第一个物质就是褐藻胶，很多朋友去摸那个新鲜海带表面有个黏黏的物质。 嗯， 这个东西啊不是这个海带坏掉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它是叫做褐藻胶。再就是呢，这个海带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叫做甘露醇。 嗯， 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海带里的这个甘露醇你一定要引起重视，你一定要吃，因为它对你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嗯， 同时呢大家可以上咱们这个林果大家去看一下哈。 嗯，实际上这个韩国人他们的海带汤， 嗯， 啊就是特别的有名。 对对，他们是在 是 特别是在重要的日子。 嗯， 我指的重要日子就是在过生日的时候。 嗯， 说个人过生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拿那个鲜豆腐熬一碗海带汤， 嗯， 来庆祝这个生日，而且是一道主菜。 是的。 嗯， 实际上呢刚才咱们提到了啊，它里边还有很多的物质大家都知道，钾呀碘呀，还有特别的盐藻多糖等等的哈。 嗯， 实际上咱们如果吃肉吃多了呢，等于肉这属于酸性物质，这餐桌上的搭配它，不仅好吃解腻，同时呢还能够使你身体当中酸碱达到一个平衡。 嗯 啊，而且呢说到这个海带啊，有些朋友呢都特别爱吃，大人小孩啊，好像不喜欢吃它的人很少。 对， 是吧？ 所以说 怎么办都好吃。 大家如果说出去，你配个面条配个米饭都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呢一定要建立一个前提，就是海带这么多营养价值，它一定要是新鲜的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每一盒呢是12球，每一球呢是35克，这一球回去泡个300克400克能做3个菜没有问题啊。那么今天 我给大家带到这四盒，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你要买的话，周老师哈，一点不夸张的说，将近400块钱的价格。 嗯，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夏日特惠价是多少钱？199块钱。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海带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现捕现捞的，自然晾晒的，没有盐分，没有色素添加的。为什么要推荐大连？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真正大连原产地的头口新鲜的海带。 是的，好的，那今天这个海带丝啊是特别的特别啊，这个表面看的话呢是像乒乓球大小的这样一个一个的球状的干的海带丝。 这个海带丝我告诉大家，首先呢它体积小，回家呢你不占地方。 对。 第二呢它的泡发率高，回家呢你吃多少泡多少。第三点呢，咱们这个海带丝回家怎么泡呢？您用温水啊，正常的泡，泡发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再用清水简单的头洗两遍，可以直接来食用。但是很多的朋友啊，特别是咱们北京的朋友啊，就是一般吃这个海带的时候，如果凉拌的话，一般愿意拿热， 焯一下， 对，拿热水烫一下。 是， 其实，在我们真正的海边人的话，我们是不烫的，直接生吃，才能吃到真正那个爽脆感，那种鲜度。 对，而且这里边是没有添加剂的，是吧？ 嗯， 所以是非常安全、绿色、健康的啊。 嗯， 咱们是35克一个球，那么每盒呢咱们是12个球啊。这个一个球啊你别看像乒乓球大一点啊，所以一盒12个球，咱们今天连主品再赠品一共给大家是4盒，那就是48个球啊。这个48个真的是跑不少的啊，且吃呢。那么市场价呢是300-400，但是今天我们199你就拿走了，关键它是品质好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这个海带丝啊，我还真是凉拌以后我还尝了尝，确实吃起来呢，它没有那种特别腥的味道，而且吃起来呢是感觉非常的，有点软劲儿，而且呢还特别肉头。 哎 啊， 周老师 特别肉头。 周老师说的非常好啊。 嗯， 咱们这个海带丝，首先第一点，你收到所有的货，跟你以往在外面买的这个口感和味道不一样。 嗯， 为什么呢？这个海带丝你泡完之后啊，首先呢，您吃到口中，它不是说像以往就是特别面糊，它一定是那种特别爽脆的。 是是是。 而且吃到口中呢，它有那种，因为我们大连这个纬度高，含盐量高，它是北方典型的冷水海域。 嗯， 它这种不仅是海鲜，包括海带，你吃到口中它会有回甘的那种甜味儿，特别鲜味儿。 嗯， 所以说这种海带回家吃了之后，能吃得住人。那么这个海带回家咱怎么来吃啊？今天呢，小王简单教一下我们海边人的一个吃法。 嗯， 首先呢，这个海带呢，咱们回家泡完之后哈，您直接凉拌，就别拿热水焯。如果说你有那个习惯可以拿热水焯的话，你可以焯一下，没问题啊。咱们尽量不要这个用热水焯，因为它会影响它的这个口感，爽脆的口感。 嗯， 你放点那个辣椒油，小米辣，你放点小陈醋，再放点小蒜末，哎呀，你就那么一拌，就这个 来点生抽， 对，就个这个夏日，随着你的口味自己来调节哈。就是这个夏日，家里有愿意喝点小酒的， 嗯， 对不对？你一口海带丝儿，一手小酒，哎，这么热的天你吃啊多好。再一个就是啊，咱们回家这个海带丝儿，你多了不用，2个鸡蛋。打个蛋花汤，你把咱那个海带丝直接撒进去，对不对？完了你调一下味儿，对不对？喝一碗汤也非常好的。再就是啊， 您家里哈、啊、上市场去买点那个土豆，用咱这个海带丝你炖个土豆，把那个土豆给炖得面乎乎的、嗯、对不对，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特别特别好。那很多朋友说你这个海带能不能配肉，哎呦那你说到点子上了，回家怎么吃呢？你炖红烧肉的时候一定要放我点海带丝、嗯、 这很多的这个商家在比如说肉菜的时候， 哎 它里边呢都搁这个海带， 对、嗯、海带丝炖排骨啊，海带丝炖这个红烧肉啊， 嗯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再就是啊，特别是咱们有很多朋友，我愿意 吃火锅， 对， 我想 烤鱼， 对不对、嗯、烤鱼，你海里的海洋蔬菜一定是什么，就是海带，各位、 嗯、 所以说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带给您切好丝儿了，回家泡完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嗯 特别特别的方便， 没错， 嗯 所以呢今天的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是夏日特别优惠组合、啊、 是 咱们是状元海的海带丝的这么一个组合，这个海带丝呢是给您这个完全是干的海带丝哈、 嗯、 它是浓缩在一个比乒乓球大点的这么一个圆球当中，这个一个圆球呢泡完了以后能够泡这个一斤左右的这样的海带丝啊，那么一盒呢咱们是12个球，那一个球呢是35克，那今天我们连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大家呢是4盒，这就是48个球、 嗯、是 啊, 啊 那如果说这一个球呢泡一斤左右的话、 嗯、 那一顿吃不了 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海带丝啊、嗯、我再给大家算一个细账，为什么今天这档节目除了给您带到夏日特惠这个价格之外您一定要订回去的一个原因，因为呢是真正给你省钱的一档节目。如果说咱算哈、啊、周老师这一球我能做3道菜、嗯、我今天给大家带到是48球吧， 对 对不对，也就是说回家算个细账你将近能做到150道菜， 嗯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带到多少钱呢？199啊！ 嗯， 你拿199 能够吃半年多。 对，199，你除以这150道菜的话，合一道菜才1块来钱。 是， 我试问一下大家啊，就这1块来钱，您出去点一个凉拌海带丝儿， 嗯， 对不对？去点一个这个海带丝炖土豆，你能点出来？ 那么刚才我说了，咱们是48个球啊，等于是4盒，咱们199元，那外边呢要300-400，所以呢，如果大家夏天了想爽口啊，吃点小凉菜的话呢，咱们就备点这个海带丝哈、 嗯。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今天这个海带丝呢，在这里咱们可以承诺给大家是无添加、无色素、嗯、不含有防腐剂、添加剂啊等等这些，大家可以放心了。 对，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大连的海带？我告诉大家，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让大家吃到我们海边人吃到第一头口鲜， 嗯， 对，真正的新鲜的海带的口感。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海带啊，就是说我们大连这个去过大连旅游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纬度是北纬39度，那么它的纬度比较高。再一个就是我们大连的海鲜不仅在咱们国内乃至在全世界它是非常有名的，非常好吃的，非常鲜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大连的海水的盐分比较高， 嗯， 所以说这个海鲜呢产出来之后它有那种回甘的甜度，所以这种海鲜它吃到口里是特别特别鲜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海带呢，跟咱们这个著名的大连的辽参呐、啊、 嗯 跟咱们大连的鲍鱼啊生活在同一环境下的。我们所有的海带不像以往的很多我拿上来去拿盐给你卤啊，咱们这个所有的是海水在捕捞过程中啊，海水自然的清洗，然后是我们海风自然的风干，然后呢我们给大家风干之后纯手工给大家切好丝，直接给大家压缩成这个35克的这一球、 嗯、 那么这一球回去之后我跟大家能泡发300克到400克，能做3道菜。但是很多朋友说如果说真能泡发出来这么多我吃不了怎么办，这一球因为咱是干的嘛， 嗯， 你就吃多少 就 摘下摘下来多少就可以了， 对对对，其他还给它包上， 对，因为它干呢只要家里不反潮，对不对，它可以储存时间长达2年是没有问题的。再就是咱们这个所有的海带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回去之后呢您打开看一下我们整个盒上那个配料表，它里面连盐都没有，而且到家呢我保证全都是新日期新名字， 嗯是的，而且从营养上来讲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哈、 嗯、 这个海带属于碱性食物 啊，是， 所以呢人体要达到一种酸碱平衡， 嗯， 所以吃一些碱性的食物是非常好的。 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咱们今天的组合啊，咱们今天呢一盒是12球，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的话是99块钱这一盒，今天呢我是买2盒我送2盒，整整的4大盒，在我们专柜多少钱，将近400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咱们夏日特惠价 199块钱。 哎，那我就再多说一句啊，就这个海带丝啊，吃起来的话呢，真是，香软可口的啊。总之吧，夏天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凉爽啊，舒服啊。 对。 而且呢，这个有一种特别肉头的感觉。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818购物狂欢周来了，在8月16号至8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8折，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 哟，李红，你这怎么了？这呲牙咧嘴的。 嘿，我这喝点这个沙棘的这个原浆汁儿啊， 哦， 有点酸，跟我喝那市面上的不太一样。 哎，这个沙棘汁现在在市面上还挺火的，我看有好多什么饮料啊什么的，喝起来甜甜酸酸的，有那么酸吗？ 这怎么这么酸？要不您尝尝？ 我尝尝 啊。 哟，还挺酸的。 是， 但是我是爱喝酸的，我真觉得没有像你那么觉得呲牙咧嘴的哈。这个真的是纯呐， 这是纯的， 真够浓的。 您看后边写着呢，就是配料里边只有沙棘原浆，而且呢，这个是100%的果汁儿。 这个沙棘的话，因为我原来对它略有所知，它应该说是治沙的一个功臣了，对于固沙呀，防这个风啊，特别的有好处。西北的产物， 咱们国家大西北，这广袤的戈壁，里边种的特别多这沙棘， 没错。 为什么呢？它是要自走茎的，它能够把这沙抱住，就是能够这个防风固沙。但是呢，咱们中国人嘛，看的什么都想尝尝。后来这人家沙棘长了这个小果儿啊， 对。 后来呢，摘下来以后觉得尝了不错，就想给它制成什么样的东西。后来一研究以后发现，就是它里边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特别高， 是， 就叫做维生素宝库。 哦， 然后呢，这个因为它酸啊，弄其他的东西呢，它那味儿又比较清新，不太那么能和其他的味儿融合。后来就做了好多这个沙棘饮料。但是您看这沙棘汁儿，我从这个北广购物弄的，这个沙棘汁儿啊，真的是纯，而且呢，人告诉我就是它里边没糖，特别适合我这样的，稍微 就里边是没有糖，没有水，完全是原汁， 就纯榨的。您仔细尝尝，它里边有一点那果肉的那感觉， 是是是，有点絮状的感觉。 对， 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酸一些，完全都是汁儿啊、浆啊，是吧？它是原浆嘛，所以呢，如果大家喝起来的话呢，可能像你这种不太善酸的话呢，里边搁点什么这个蜂蜜啊，稍微搁一点水调一下，可能就好喝了。 但它天然啊，您没觉得吗？ 对呀，对呀。 我特别是推荐我身边的，您看那个我那同事小孙儿，让我给买了一箱这个，特别好。 因为一说这维生素宝库，现在很多人都是怕水果吃少了，蔬菜吃少了，这个维生素少了，对身体不好。所以有时候特别有负担，说今天我一天都没吃水果呢，没吃蔬菜呢。哎，其实让他吃点这个沙棘原浆，不全解决了 吗？就来一袋就行了， 一 天一袋就行了。我为什么就酸着我也忍着喝了呀？我这个晚上吃烤肉，我不吃菜。 这一袋有多少？ 一袋是20毫升， 20毫升还行。我看这个一天一袋就够了， 一天一袋就够了，而且是专业的配比，它是那个独立的小袋儿。 哎，旁边那个橘红色那罐子挺好看，就装它的是吗？ 就是装它的，这一罐是15袋 哦， 15袋。而且呢，这个就是我前些天在北广购物买这东西，人家就是75袋，一共是给你分5罐啊，我这个。拿回家我自己留了2罐，然后给我们家老尖送了2罐。 那行，那其实这挺好的，让大家也都尝尝呗。 对 啊，这个打一下咱们这个北广购物的电话啊，如果需要的话赶快订购呗。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你还别说，平时呢要多吃蔬菜水果，可是呢您吃那么两口，你说那维生素能够摄取， 那就特别离谱。所以我说呢，这吃点这个沙棘的原浆啊特别好。 所以说家里有小孩的，然后有上班族经常 点，孩子特别重要， 对，孩子经常喝那个什么碳酸饮料啊等等的，这个呢给他弄点，里边加点水啊，然后加点这个蜂蜜啊，冰箱里镇一下，当这个饮料喝多好。 孩子如果不喜欢这酸口， 来点蜂蜜， 对对对， 特别方便， 没错。 今天这个北港购物这个组合一共是五罐、哦、每罐是15袋，每袋是20毫升， 嗯， 人说一共是75袋，市面上的价格是我看了一眼，网上卖495 哦， 那但是北港购物那边卖299，它包装还特别好、 嗯、 拿出去送礼什么的都没问题， 没错。这个五罐的话75袋，一天一袋的话能够喝2个多月， 对 啊， 两个多月嘛。 所以呢想每天咱们补充点维生素的啊，其实吃点这特好喝， 而且这沙棘这两年特别流行， 是 您拿回去尝尝的挺好的。 嗯嗯，行，那告诉大家这个咱们 电话 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奥运东道主。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200万粉丝福利来了！2021年8月17号上午10:06，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粉丝突破200万，这是继8月12号实现百万粉丝突破后，再次赢得百万粉丝支持。为感谢广大网友和听众的关注与支持，京津冀之声将设计第二款纪念海报，并举办回馈抽奖活动。今晚8点开始，2轮转发抽奖活动等着您。应网友和听众的要求，京津冀之声200万粉丝抽�奖活动时限将延长，今晚8点到明天，也就是8月18号12点进行第一轮抽奖。凡在这一时间段内参与转发加评论的网友，将有机会参与抽奖。10位幸运网友将获赠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50只，加2份神秘礼物。第二轮抽奖从明天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进行。在这个时间段内参与转发加评论的网友将有机会参与抽奖，10位幸运网友将获赠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30只，加2份神秘礼物。详细情况敬请登录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查询。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点。下午3点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在京津冀之声， 我们都在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敬请关注。 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200万粉丝福利来了！2021年8月17号上午10:06，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粉丝突破200万，这是继8月12号实现百万粉丝突破后，再次赢得百万粉丝支持。为感谢广大网友和听众的关注与支持，京津冀之声将设计第二款纪念海报，并举办回馈抽奖活动。今晚8点开始，2轮转发抽奖活动等着您。应网友和听众的要求，京津冀之声200万粉丝抽奖活动时限将延长，今晚8点到明天，也就是8月18号12点进行第一轮抽奖。凡在这一时间段内参与转发加评论的网友，将有机会参与抽奖。